当当当！大家好，我们回来啦！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 我是西西利亚， 我是 QP。 哇，好久好久没有那个开 chap 了。 就设备打开之前呢，我和西西利亚已经开始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有很多 updates， 有很多的 updates。我们就赶紧直奔主题。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之前我们很长时间没有 update， 是因为QP 去回国了，有一个 big trip，然后这个 trip 在国内有大概三周的时间吧，然后还去 三周半，然后又去了 三周半，然后又去德国参加一个婚礼，就相当于可能一个月吧，一个休假的状态。 对。我就休了大概四周，然后先去了。 我好爽呀！我觉得我自从工作以后就没休过四周的假。 我也没有，我是第一次。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个 secret， 就是我之前的公司都是那种 unlimited vacation， 所以你名叫 unlimited， 实际上你休不了那么多假，因为你会觉得 peer pressure 呀，然后就会担心这那。现在我的新公司呢，它是一个明确每年就只能够你 accrue 这么多个 days off， 然后。我从去年 roll over 了五天，然后呢，我今年就上半年一直没有休假嘛，就攒的假。然后刚好我们那个公司就是 July 4th， 然后又是那个有个 summer recharge， 然后我就一起全部 take 掉，大概就是 take 了三周半的 off， 然后就很爽，先去了柏林参加个婚礼，然后好爽，然后从柏林直接飞回国，然后在国内呢也是北上广都去玩了，每个地方将近玩了一周，然后对。然后还去新疆玩了大概一周，然后后面又回到波士顿，真的好开心。 你这个跟那个博文醒亲一样， 不是 同一个 timeline。 对对对，杨博文比我晚一两周吧，但是博文醒亲不是去了什么内蒙吗？都没有见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的那个时候最最现代化的地方嘛，他说去比较。 他应该就是回家看一下他的亲人什么的，然后去宣传一下他表哥的那个什么火锅店 business。 哦，对对对， 我觉得还挺好，我觉得他好接地气。 那个什么，不是他回去以后还在美国，他不是上了那个什么 Steven 那个什么 talk show 嘛，然后还说。还讲了那个中药梗，然后就是说， 哦，对， 回国了以后喝了中药，然后变直男了。 我觉得他就是我以前不知道他中文这么好，我以为他完全不会说中文。 但对他是中文挺好的，但他就中文就是一股 ABC 味儿，但他是那个 其实没有，我觉得他没有一股 ABC 味儿，我觉得他有一股东北味儿。 东北味儿， 就是什么那个材质新鲜。 他可能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东北话，可能是。 我感觉是就那种北方方言，就还挺接地气的。就你要不知道他是杨博文，你就觉得他是一个普通的这种北方的一个小伙子。 而且他讲中英文，他那个口腔发音的部位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看不出来是 gay 了，就完全就是感觉是一个直男。对，然后穿搭也低调了很多，就穿一个 T 恤啥的。 然后他回美国以后，马上那个腔调又回来了。就你记得吗？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我们说中文和英文感觉就是有 different personality 那种感觉。 是， 哦， 我觉得但我 说, 是有影响的， 我说中文更 funny 一点。 是在我觉得说英文就是有点，因为我们可能最开始都是跟那种白人一起工作，所以就有很多的这种白里白气的表达。 对。那么说回到我，就是在国内玩了一大圈，就觉得特别好，因为上次回国大概一年半以前吧，觉得现在可能就是已经，我个人感觉呀，就感觉从那个 COVID 的那个已经走出来了，然后就很生机勃勃。然后刚好我回去的第一个星期还蛮好的，后面第二星期开始呢，就是全国中小学放假嘛，大学也放假， 就很多人。 到处人山人海，就国内的父母特别卷小孩，你知道吧？然后就父母带小孩去这种各个地方旅游，然后呢，还有 国内不是还特别高温嘛，就感觉很热。 对，刚好那个时候高温，然后就是从广州一路高温到上海到北京。我这次回北京最大的感觉呢，就是跟十年前相比，现在北京越来越像南方了。 就浙江， 就太热了是吧，就全球变暖了， 是湿，它是那个 humid、 哦、 然后你有的时候感觉你可能感觉在亚热带的感觉一样，有的时候就特别的 humid， 对，就比以前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要， 对，因为感觉现在就是我妈还说什么有时候会四十度什么的，我感觉我们上学那会儿很少四十度，顶多就是三十几度， 而以前热它就是晒，它不是说它那个空气都是潮湿的，让你那觉得你湿，我回去以后我的皮肤都烂掉你知道吗，就我脸就是回来以后又好了，关键是就后面实在太湿、 嗯、 又主要是在北京。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笑的是，就你不是说国内什么 COVID 那些都过去了什么的，然后我就记得你去上海然后拍那个繁花里边那个， 哦对、 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来的那个楼、那个餐厅那个路那条路、 黄河路， 黄河路什么的，然后你就说就是我们在国外还没 over， 然后国内的人已经 over 这件事情。 哦对对对，我去黄河路我还专门去那个地方拍了一下照，然后发现没有任何人在停留在那儿、 嗯、 但是你打开小红书就是一年前的那个、一天还是很多人在打卡，就是完全就 over， 然后我还去喝了瑞幸，然后喝了蜜雪冰城、 嗯、 没有人排队，Everybody's over this long time ago。 就我觉得我们如果回国就是我们要把别人都 over 的东西再重新打卡，就挺心酸的。 对，然后关键是好处就是没有排队，比方说我还是什么霸王茶姬啊什么，毕竟波士顿没有茶姬、 嗯、 但是你全国任何个城市都有，然后就是那种不能够再就是简单， 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以前的话就是会觉得好像国外特别的潮特别洋气是吧，然后觉得国内是这种比较土，现在我觉得这个完全扭转过来了，就出国之后这个 concept 完全被 flip 了，就是说哦，国内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打卡去喝这些奶茶，然后反而就是我们变成了留过洋的土包子，这种感觉 太土了。不是国内穿的也很潮然后国内我就到处买买买，就国内就新鲜玩意儿很多。 对， 而且我其实甚至都觉得就幸好我们俩都是这种 5G 冲浪你知道吧，就如果我们不上网的话、 嗯、 可能我们跟国内的那个说话方式就很多梗都不会了已经。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差异，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小的东西吧，就其实我平时微信支付都很熟悉的，还是有些小的东西他们会觉得你既然不知道就要领个券、 啊、 比方说你要去什么 哪个平台上领个券，然后你要操作很多东西、 哦、 然后我觉得哦这怎么搞，感觉到我是那种老奶奶的感觉就很尴尬然后就 而且我最近不是现在不是立秋，刚刚立秋，然后就是小红书上都在发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 这已经秋天了吗，我夏天还没开始呢、 I know 已经秋天了，然后我才知道就是国内这个秋天第一杯奶茶是因为各大那个送餐平台有那种优惠券，就比如说美团然后饿了么什么，然后他们可以去下单奶茶然后会便宜，然后 meanwhile 我们在美国就是说只是知道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就是自费去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对呀、啊，不是我跟你说国内还好的是什么，就是我是坐高铁一路从广州然后去上海后面又去北京嘛，然后你知道吗、 嗯、 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会觉得我好土啊，就是我因为你国内坐高铁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就是在各个站点地方订餐，然后他会送到你的高铁上面来，然后你就可以点特别特别好、 嗯、 比方说我路过什么江西我就会点江西当地的一些菜，然后等我们停靠江西的时候他会直接就是送到火车上来，然后高铁的那个、 哦、 高铁 哎，我要说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们肯定觉得我更土，我都没坐过高铁。 你真的假的？ 我觉得真的，我没坐过高铁，因为我以前在国内就是去比如说北京上海或什么我就坐飞机，没有坐过那个高速铁路。 天哪，我感觉你可能就是你可能还不如这些白人，现在这白人都坐过好多次高铁了。 哎，所以它高铁就是一个就其实就是普通的火车，然后它可能到每中间这些站会停靠、 哎、 是吗？ 我跟你说这一段真的不能够播了以后我们直接就是取关然后那个什么 Apple 平台这打一分，这是太吓人了。 我真没坐过高铁，我觉得我可能坐过北京到天津的那个高铁，因为那个开的比较早嘛， 嗯， 而且我在北京比较近， 对对对， 别的这种长途的城市我还真没坐过。 现在就停靠的很短，很少，就是看什么， 嗯， 就是比方说就停靠两三次，比方说北京到上海你可能就停靠一次还是什么的，然后 哦，但是中间他会就中间那个站他可以给你送饭什么的，对吧？像你说的， 他都是很还挺高级，反正他是一个，反正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process， 对，然后他， 嗯， 是就是你他会一起全部拿到车上面来，然后那个列车员会根据你坐哪里，然后会给你在车走的时候还会 到你有坐那个商务座吗？高铁 没有。我跟你说，这次我发现事情，就是我都是坐那个一等座，但一等座还是 coach， 就是 coach 一等座。 嗯， 但我发现商务座， 嗯， 现在我发现国内的消费其实也赶上来了。商务座的话，其实跟美国， 嗯， 还比美国还贵呢，我觉得。 嗯， 其实就是我其实觉得你在国内，其实你可以既可以活得很便宜，也可以活得很贵。 哦， 如果你想要就享受到特别好的东西的话，其实你现在国内很贵， 就感觉是全各地都一样啊，就是说你有钱你在各地都能享受到最好的服务， 对 吧？ 是这样的。但国内有些东西就是美国是赶不了，比方说国内就可以搞那种很高级 VIP 这个体检嘛，现在其实已经不是 VIP，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体检，然后测几百个 biomarker， 嗯， 然后测几就好多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测， 哦， 然后美国这测下来可能要测一个100万美金吧，才就是国内可能有好的， 对，下次回国可以 prioritize 这个体检，嗯， 而且很快， 可以列个清单出来， 半天就可以，嗯， 哇， 很反正我觉得都很好，然后你不管去哪里，我就觉得都朋友们过得都蛮好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就是如果没有孩子的话没有太大的烦恼，有孩子的话就是说就是孩子上学呀，这些事儿，或者是卷孩子啊，什么什么，这要在比方说我很多这种侄子侄女，然后他今天考完试明天就是要去什么复旦大学游学，人家可能才上小学三年级要去复旦大学游学，然后说啊，爸爸要四闹各个什么要学马术，然后学那个拉丁舞，然后每次暑假就什么要去北京要去考什么全国比赛，就这种东西。 所以说在国内养小孩其实挺累的，就是不论是金钱上还是时间上你都要付出嘛。 那看你卷不卷，但是好像国内就是卷的还挺厉害的， 嗯，我现在都不想过这种。首先我有两个，我现在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俩还在聊，就是说其实今年是我们来美国的第10年， 对， 就是一个10年的一个纪念日，我都不敢想。就是我们是2015年的时候来美国留学，从留学开始读硕士，读完硕士之后一直留下来到现在，今年是2025年，就其实是一个 10 year anniversary。真的就是 我其实我自己感悟，我就觉得发生了什么。就是我那天还在想，我觉得其实就只有最多5年吧，为什么一下子是10年呢？我就想不通那5年去了哪里， 嗯。因为有新冠嘛，其实新冠有那几年算是我觉得是我们被偷走的青春。因为新冠之前我们还20几岁，然后新冠结束之后已经30多了。对吧？就是当时那几年哪儿也没去嘛，然后就是在家待着，然后去哪儿都戴口罩什么的，减少外出，嗯， 对，这怎么过来的？反正就那段时间挺吓人的。然后关键是你回去其实这样子，如果你真的就是如果不养小孩的话，其实你的生活很难看到有一个 meaningful 的 change。 就你可能有很大的，比方你比以前更成熟了，然后你经济更好， 嗯， 条件更好了，但是你的生活方式上，我可能是我个人吧， 嗯， 这就不好说。就比方其实我这次回去我最开心的一个 moment 就是我的一个 gay 表弟，然后说， 嗯， 哎呀哥，就你这个10年过去了怎么还是这么年轻。我觉得哎呀那句话说的就是让我觉得 everything's worth it。 所以你就是希望周围有一些人恭维你，然后就是你还是年轻。 对，但是我又问了其他别的那些表弟表妹，他们说哦你老了，其实也就是他会拍马屁而已。 但是确实就是我觉得年龄确实就是可能 外表上面会有一些变化吧，就更沧桑了，比刚来的时候肯定是。 但我觉得我现在讲感觉我们会失去粉丝，就是但我觉得我觉得比我很多国内的同龄人，我觉得我们那个 老的慢一些是吧？ 对，慢了一点。 我觉得是因为操心，就是感觉 操心， 感觉国内更操心，对，然后更卷。 国内是看你做什么，如果你做的工作不卷，然后你有没有养小孩，他们其实比我们的那个变老的还慢。但是如果又有小孩，又是那种工作特别操心的， 对啊， 就一下子变成中年人的那感觉。 明白，因为你在国外那种环境下，如果你有一个比较清闲的工作，我觉得大概率你是要生小孩养小孩的，所以你很难有这种全身而退的，就是说工作又清闲同时还没有小孩。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可能会被大家说，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在国内它生活成本就是低，如果你那个要求不高的话，因为你只是就是平时就吃穿嘛，说白了，你穿都没多少钱，现在国内这些快递啊什么的，价格打得都很低，就是你吃穿的话其实很低的，其实你想躺平的话，你很容易就躺平。 嗯， 然后如果物欲不是太高的话，其实是物欲稍微有点高，你那个淘宝买东西也不是很贵，我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对， 我想的就是说，我觉得我来美国之前，就我现在在国外经常刷到比如说中国的那个养老院呀，然后那些老年人怎么就是一起打架子鼓，一起学音乐，然后一起什么，然后我刷到那个，然后我感觉我之前在来美国之前我看到这种视频就觉得好土，然后就是说我就是想向往国外那种生活，就可能大家觉得我崇洋媚外或怎么样，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哦，我喜欢国外那种生活，还特别洋气，什么草坪啊，这种高级的房子什么的。我现在觉得我人生最想过的就是中国养老院那种老头老太太那种生活，我觉得很好， 老年大学特好现在。 对，而且我觉得我根本不需要在，我甚至不需要在国内的大城市生活。 不，小城市反而更好，我觉得。 Exactly， 就是我觉得我不需要非得去什么北京、上海这些人特别多的地方去卷了。我觉得我就直接找个小城市，然后躺平，我就非常开心了。嗯，所以说出国还是有意义，出国的意义就是让你认清楚，就是你来的这个路其实就是你的 destination。 对，就是你以为你需要 travel， 但其实你 you have already arrived。 哇，你这句话说的，我真的觉得太那个什么了，太多人生的智慧和我们十年的体悟。 是一句真的是一个什么人说的，反正是你以为你需要 travel， 其实你已经 arrive。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你需要可能 travel 了以后才能够 appreciate， 然后你在家乡的感觉。嗯，但我现在觉得，其实你说那种，比方说我们想到国外什么草坪啊、天空啊、蓝天什么的，这次我回国。国内都是蓝天，然后都是草坪，好的不得了，反正至少我去的地方吧。然后我回波士顿呢，然后加拿大野火烧，这边天天都是灰蒙蒙的，然后那个 PH2.5 爆表，然后呢又天气也不好，特别暴晒。我觉得我当时我走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哎，放在家里面好好的，房子不住，车不开，为什么要去那个？因为我妈老想让我多带点东西回来嘛。我说你别拿了，我住的地方特别小，放不下，放不下，没地方放。她说，那你在这跑的大房子放着不住，跑去那边搞这个，我突然间，突然觉得，哎，这把我卡住了。 突然觉得妈妈说的好有道理。 对，以前我就会反驳她，现在觉得好心酸，好想哭，我就觉得自己在折腾些什么。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大家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 prioritize 的东西不一样了。我觉得以前可能就是说想到外面去看看这个世界呀，然后就像你说的一些 travel， 然后增长一些见闻，然后再加上可能以前从小到大看那种美国的电影啊，然后那些作品，就觉得其实有一点儿，我觉得有点 romanticize 这边的一些生活和这种生活方式。然后呢，对国内的话，就是因为你一直在成长，你就觉得比较乱啊或什么，然后就想跳，你就是觉得我比这些人都好，我现在必须要出去，就是闯到一个更大的天地里面去，就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现在想想，就其实你比如说像北京、上海这种城市，就从我们出来的时候，肯定就有一些人他们是回归的。就比如说我们当时那个大学那个教授，他们其实都是国外 读完书读完博士，然后可能有一些成绩，然后又回到北京然后教书嘛。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很神奇，就是这种 generation 之间，就有人往外走然后有人回来，这种感觉。然后我们现在又想回来了。 对，但是一直也有人想外走，但一直有人想外回。我觉得就看个人的那个想法吧，和他自己的人生阶段不一样。然后 是， 但我就觉得这次会觉得哎呀好好玩，而且我突然间就是这次回家以后才觉得好想家的感觉，是因为就跟你这些亲戚朋友们在一起啊，然后那种感觉特别好，然后我就很想周末哎跟朋友们一起看看展，看看那个艺术展，然后那个玩玩桌游，然后吃吃饭，然后就一起出去旅旅游，就生活特别好。就是在美国也可以，但就是不太一样。就因为我这次回去见了好多好多人嘛，就是各种各样的亲戚朋友们呀什么的，我就觉得哦，突然间觉得很好玩。然后我的表弟表妹们就想让我一起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最近，因为我不是看那个 Elizabeth Strout 的书嘛，就是他这个人他就很喜欢写这种一个小镇然后每个人的这种弱关系，就是社会中的弱关系。就比如说你跟你的亲戚，这可能甚至都不是弱关系，因为你们是血缘关系。就比如说你跟你家乡的一个什么邮递员之类的，就是其实你很容易忽视这些在你生命中的人，但是其实他们对他这种弱关系其实对你的生命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就是每个人的 stories， 然后每个人的生活是这种 intertwined 的。然后我觉得在美国就是没有，相当于没有这些弱关系就更没有了，连强关系都可能很少。就你刚来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嘛，对吧？然后你要认识可能几个朋友，就是你这整个关系网是一个非常少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你就很孤独。 而且我觉得在国内有很多就是有一种 instantly 就觉得你能够互相彼此的这种认同，肯定就有这种文化的认同嘛，然后就是这个很重要。而且就是还有人和人之间关系就会感觉很不一样。比方说我在国内我说哦谢谢，他会说哦不客气，然后那种就会就跟你在美国跟白人这个 thank you， 然后别人就给你一个白眼那种，就觉得完全不一样。你就会觉得国内那个是真心的两个人在说话，可能是那种我就会觉得反正我会觉得 I feel seen， 然后 back in China。 哦，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有那种被看到被听到的感觉。 对，就其实就随便说说两句，别人就会真的回应你。然后你在美国，我觉得我在美国我并不会时时会到回应。 而且我觉得在国内就反正我是这样，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更有安全感。 哦，真的，真的。 就比如说我在街上晕倒了或者什么的，就我觉得首先就是国内很多人你知道吧，就肯定有一些人在你周围，然后能够帮你，就是有这种热心市民帮你叫个救护车呀或者怎么着的，就是感觉会有这种。然后在国外的话，这种大街上有的就根本没几个人，然后大家都是这种白人什么的，然后你比如说晕倒了，我就觉得可能也没有人管你，就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有人管你。 关键是你想想在这个美国街上什么叶子味儿啊，什么这种就脏又乱又吓人，国内没有。但国内吸烟是一个问题，但是它吸烟的话得看在哪儿。但是跟吸烟跟吸叶子比起来，我还是宁可吸二手烟。就是你这个，就是你后面想想觉得哎呀真的是而且国内跟你说就骑自行车啊很方便啊，什么车道和人行道自行车道都是分开的呀，然后而且国内的这些在国内开车太，我自人个人觉得特别好，就是因为国内的车都比较高级，就各种各样的探头，然后那种车里面啊摄像头，然后车道辅助。 哦，就是有很多，就是你不需要像美国车，就是 美国就很原始，就恨不得还手动挡的感觉，就是你那个还开车得来回，哎呀算了，我就不想提这些事情。然后你回来以后，我当时回来第一感觉是觉得哦，美国的路就是很颠，然后就是没有一块平的路，国内的路都是质量很好，然后就是 国内这种基础设施建设还是领先的，肯定。 脏，美国就又脏又乱，我觉得为什么？反正我现在我就很 negative 吧，但我就觉得我就回美国就将近两三周吧，我就特别的就是 upset， 特别 negative。我们这次不是因为我们来美国十年了，也意味着就是我们从国内从学校毕业十年嘛， 从本科，然后我们班还搞了一个那个毕业十年的重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搞。 你要不讲一下，你我不是他们是所有人都先发了一个 survey， 发了一个问卷调查，你记得？ 对。 然后我跟你， 我 当时我跟西西大说，我说我收到十年问卷调查，你收到了吗？他说我也收到了。然后我说，哎呀，我觉得我特别我那个没有太大的成就，我不好意思填。然后我就自己在那儿耽误了大概四五天吧，不敢填。然后我有一天终于鼓起信心去填问卷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关掉了。就是所有人已经填好了，然后我想填填不了了，然后我就问你，你最后填了吗？ 我填了呀。不是，我是这样的，我当时没填，我当时不想填了，因为我觉得我在国外，我参加我没法 in person、嗯、然后呢，结果我们班那个组织的同学特别好，特别热心，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搞一个那种腾讯视频会议那种，就是大家可以线上的，因为有很多人参加不了，所以我觉得很好。然后就虽然我那个问卷没填，但是他后来又 invite 我，然后我就还是参加了。 那你就参加了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说，你知道美国这边有个说法，就是那种白女们就是 peaked at high school 吗？我觉得我就是 cheerleader。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 Chinese counterpart， 就是我觉得我是 peaked at college。然后我觉得我在，反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感觉过得特别开心，然后好多每天好多同学一起吃饭，在那个小西门什么的狗狗餐厅吃饭，然后一起去学习什么都有人陪，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当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外向的，但在美国这十年摧残的已经有点就是挨了，稍微就也不是 energy 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的那个energy 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就是人缘特别好，就很多同学什么大家都觉得我很有意思，然后很愿意跟我一起玩。 当时还杂志社主编呢，好吧。当时你知道吗，Cecilia就是万人追捧。 那个也没有，反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喜欢这种比较 high energy， 然后比较 positive、嗯、没什么坏心思，就这种人嘛，就比较简单。然后我当时反正就是朋友在我们系朋友也很多，然后所以就通过这次十年聚会，就是真的就是首先就是大家就是私下 invite 我，然后让我去参加，然后我就感觉到就是我线上 dial in 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有任何的压力，就是我完全可以 speak up， 你知道吗？就这些人十年没见了，但你不会觉得像在公司开会一样，就是说我要不要 speak up， 或哪个我什么时候 speak up， 就有点紧张那种感觉。我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十年前的那个 dynamic 又套上了，就是还是就是你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就大概理解为什么这些白男白女这么喜欢那个 alumni 的那些 activities， 就是因为他还能够回到当年的那个语境和那个 dynamic 当中，所以就那我的同学就他们还是会觉得我是一个哦很有意思，然后特别好，就是特别这样的人，然后你其实你也会不自觉的就是进入到那个语境里、 嗯、 然后我觉得我说话什么我就很自然，然后我觉得可能有的同学很紧张或什么的，但是我因为我是带入我是一个 college 万人迷的这种状态，所以我随时可以讲话，然后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放松我不紧张，然后大家也是这么看我的，所以就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循环我感觉。嗯， 但我问一下你的同学们，比方说首先十年过去了，这些人的样子你还认得吗？ 大部分人还是就是还是能够认出来的、嗯 哦、少部分人是发生了什么整容了吗？这是 也没有，就是有一个女生吧，反正就是她以前我们上学时她是那种长头发，然后她这次剪了一个那种特别短的那种头发，就是 不是普通的短发，就真的很短的那种头，然后我真的一眼没认出他来，然后我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 dramatic 的人，然后我就一边参加这个线上会议，一边在手机上就是拉一些小 group chat， 对， 拉一些有一些 sad bar conversations， 然后我就问我的那个本科的室友就说，哎，这个人是谁？我怎么？因为我当然我是在视频里面，我也看不大清脸，然后他就跟我说，哦，这个是谁？然后我就说，天哪，我都没认出来，因为他头发就完全变了，就从一个长发变成一个很短的头发。然后我们班还有那种、嗯、 就是直接带着小孩来的， 对，嗯， 那种就是感觉完全 妈妈爸爸， 对对对对对，那样的，嗯， 因为我本科同学现在不是好多人可能都有二胎甚至有三胎的，不知道有没有三胎，反正有二胎的，然后就觉得甚至而是那种工作感觉他感觉他工龄比我高15年那种感觉一样，他虽然是和我同龄人你知道吗，就是感觉一下子就是他可能长得没有那么老的感觉，就特别老，就可能他的那种打扮加上他说话就瞬间就是老了15岁的感觉。 是因为我感觉，然后我同学还夸我说我看起来很年轻啊什么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在国外就是 没有太受， 对对对，然后也没有生小孩什么的，就是比较整个人的气质看起来还是跟年轻人比较接近。 对的，对， 嗯，然后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不管你在外边的世界取得了多少成绩，当你回到就只要你没有特别差的情况下，就是没有掉队，就是还在做一些事情的话，你回到原来的这个 group 里面的话，就还是谁 popular 还是谁 popular。 真的吗？就没有说攀比吗？就比方说我本科同学就是有几个回校当教授啦，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可能当年比较安静的，或者当年没有那么 popular 的同学，因为大家会介绍就是说我现在做什么在哪个地方，然后就是可能这些人会更加努力一些，就是会说一些就我在做什么什么，但像我的话我就是说哦，我在一个公司上班，就我可能不会重点强调就是说我有多么多么厉害，因为我不需要证明自己，因为我已经在这个 group 里面已经非常的 popular 你懂吗？就是你还是能够感觉到那个稍微的有一些那种 关键是还有一点就是你看没看得上你本科的同学，像我的话我一直就有点看不太上、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是那种，就我们上学的时候是本着那个做学术的那种想法目标去的，但是其实现实情况是大部分人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就是去各个乱七八糟的地方上班了。 对 呀，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像我们班就有同学就他一直读到博士学这个文学专业，就会我认为可能是有一定的优越感吧，我觉得他也 deserve it， 就是说他可能就觉得他是真的 carry on 我们专业的这个传统，然后最后现在还在学这个东西。对，但是我们也有一些 sidebar conversations about that。 Yeah， 我觉得我可能更像那个同学，因为我当时就是因为我还在这个专业里面，然后但当时就是卷的不行的人，恨不得每一门都4.0 GPA 那种人，现在什么去卖手机了，或者是银行里面做什么柜员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就什么呀。所以你 跟我代表的是不同阵营，就是你是坚持这个学术的。嗯， 我只就我没有做学术，但是我还是在这个专业 领域里面、 哦、对，然后对，反正也就这样吧，感觉就是大家走的路不一样。而且我不知道你感觉什么，像我觉得至少我自己可能心里面认为，就是一些生小孩的那些同学们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哦，我成熟了。 我不知道他们，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聚会就很有意思，因为可能就我比如说我有几个 sidebar， 可能别人也有好几个 sidebar， 就每个人都有很多 sidebar， 然后关于其他不同的这些人的选择。 对呀，那可能别人就会很榨汁我们说，哦，30好几了也没有生孩子什么，真的有可能。 对啊，就说这个30好几然后还在国外，然后不是每天不知道干什么，然后还在这开这种轻浮的玩笑当着我们这些 professors， 对吧？我觉得有可能会这样说。 对，也有可能就突然间发现就是这样啊。但是我这次回去跟我本科同学见面嘛，然后他没有去，他说哦，我说你去北京的那个十年聚会了，他说没有，我们是上海的这波人稍微小聚了一下，然后我就说哦，你为什么没有去？他说啊，看不上他们。我就瞬间觉得我好开心。 所以你们还有这些东西？嗯， 也有吧，毕竟觉得不知道，反正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而且关键是我这个同学他已经退休了。 就他已经财富自由，然后不需要上班了。 对，关键是就嫁得好，就是怎么说，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就觉得人家每天就是那种逛逛艺术 他就跟我一起明天逛一下。 那我觉得他确实也不应该参加这个同学聚会，免得别人看他就是 也生气就对，不要给别人的生活造成困扰。我有点感慨的就是，我们当时不是本科毕业就出来了，然后没有读研嘛，然后我们那个同学里面有很多还继续在我们的那个大学继续读保研啊或者什么，然后他们就说觉得上了研究生就跟我们本科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感觉那些同学呀、老师就都没有我们以前好，因为我们就是本科上来小孩从高中过来的就还是比较单纯嘛，然后大家的那个 friendship 感觉更深一点，就当你我觉得当你本科毕业然后准备读研了，可能就是大家那个社会心就比较重了，就是在考虑我去哪儿工作呀或什么的，就不像我们当时特别纯粹的融入到那个集体里了。嗯，所以我觉得他们留下来读研的那波人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苦吧，就是他们等于说还是在同样的环境里，就他们还是住学生宿舍，还是吃我们以前那些食堂，还是去那些地方上课，但是周围的人全部都变了。嗯，对，就是也挺感慨的，就我们是来国外了嘛，但是他们是留在当时的地方，但是其他人全走了。 就是你说这一点我想讲一下，我不是跟你说我昨前两天刚好我的 mid year review 嘛，跟我 manager 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就是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去年从乙方跳到甲方了， 嗯， 然后呢我老板对我 mid year review 的评价就是说，哦，你做的特别好，没有见过这么一个人可以 multitask， 哪个方面都做的特别快，然后什么都没有 drop， 然后质量又那么高，然后呢， 嗯， 他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质量太高了呢，大家跟不上你，然后呢甚至我们整个公司都跟不上你，然后就我觉得啊是我的错了，然后他意思是说， 嗯， 哎呀你要他好像什么意思呀，他哦他意思是这个，他说哦你知道吧，就是像我们在甲方呢，大家的那每个生命的阶段不一样，就比方说我们很多同事他现在家里面有小孩或者说马上有小孩，他说他就跟我们他给我举例子说我们team里面这两个女生今年订婚了，明年要结婚，so and so， 然后马上当爸爸了，这个人有几个 two young children， 他们每天都是要忙这些事情的，没有什么时候都搞工作，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的意思是你对工作之外的生活有没有别的什么追求呢，他的意思是觉得我可能太卷工作了， 嗯， 然后我当时我听了觉得 我完全， 哦，是不是 我觉得好烦，我很讨厌这种人， 对，然后呢， 嗯， 我回来我跟 ChatGPT 讲了，ChatGPT 马上就说，哦，这是你的这个老板的 PUA 你， 我觉得是， 就是， 而且我不知道是我们是就是怎么说中国人就是大家干的效率比较高然后质量比较高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的生活个人生活不是影响你工作的一个借口，就是 你不能说我要订婚了我要结婚了我这个工作完全 drop the ball 然后让别人 carry 你，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然后包括我也遇到过这种事，就我跟我以前那个老板不是合不来嘛，然后他跟我说，因为我到处天天反映说他干的不好，他不回邮件，他那个 competency 不行，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他现在要离婚，他要 go through 一个 divorce， 真的假的， 真的，他跟我说他 go through 一个 divorce， 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那个同事是加拿大人但他是也是 Chinese 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跟我说他自己三年前 divorce， 然后工作还是 top deliver， 就还是 top tier， 就是你 divorce 跟你不工作这 irrelevant， 你懂吗，就是你现在在一个 people manager 的位置上，你挣了这份钱你就应该给到这个 level 的 outputs， 你没有你就是 below the bar， 你别说什么你在 divorce 什么，反正我目前我是这种心态，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 team， 你干不好你影响别人，除非你是一个 IC 对吧，你不影响别人的话可以， 没有，我老板这个意思是你工作太好了显得我们剩下所有人工作的不好都不够聪明，所以我们就希望你在你个人生活里面多花点时间，你要缺钱的话呢就在个人生活里面多赚一点，然后他意思就是说他不可能给我更大的 scope 嘛，说白了，但是他这也不是 scope， 就其实我知道也不可能直接跳 CEO 吧，他意思就是说可以，就很奇怪的一个 feedback， 我觉得我是 overreading it， 嗯， 但是也是很奇怪的一个 feedback， 我觉得就是说你比较卷嘛，然后别人又卷不动卷不过你， 关键是我已经就是50%的精力了，就我已经在乙方，我要卷的比这还要三 就你已经你个人认为你已经 slow down 了，但是别人还是不行。 对，因为我们毕竟在乙方训练过的人，就是上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嘛。就是 强度 而且你知道我们就是在美国在国内训练过来，然后在美国又在这锅爬猛打，然后就加上那些天天看白男白女的眼色，所以我们真的一套这种事，那种什么不管你怎么样攻击我，我都可以攻击回去这种东西。关键他们白天还在想，哎呀我这个 mortgage 怎么付，然后我们家两个孩子今天在学校里面跟别人吵架了，然后明天我小孩想当 they them， 我要怎么讲这个 gender 的事情，然后或者说啊我的什么什么 in laws 要跟我闹不好，这朋友们又要什么这个活动。像我们的话在美国也没什么亲戚家人，然后 对，就是我们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他们的这个 mentally 没有完全放在工作上，确实。 对，然后 那我觉得正常，我觉得一个正常公司的 function 它就应该是就是奖惩分明，就他其实就应该 promote 你这种人，然后一直然后谁干的不好就是不被 promote， 或者就是以后 lay off 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人。但是我觉得他美国的这个公司他又是很多的这个 favoritism， 然后又是一些不公平的这些东西，所以我是挺不喜欢这些东西的。 对，而且我发现是因为你在美国做到中层以后再往上走，就不是是看你做得好还是不好 啊，对，他是 上面的上面的人他不走没有位置给你啊，你最简单就是我现在做我老板的位置，那我做他干嘛，他又不想走那我就那再往上走就这么几个位置，每个人都不愿意走，都想留着他自己，就是恨不得最后一秒钟就是可以多拿点钱。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所以我现在想就是如果是我继续在这种公司里面工作的话呢，要么就是多搞点那种副业，要么就是说反正就是说就另外一件事情吧，就是说我们回国的话可能有别的事情可以 focus， 在美国的话呢 你就可能要找点别的业余爱好。 我觉得其实你这种人最适合的就是创业，就是你自己干，因为你干的快干得好，然后呢你一个创业团队，你可以找几个跟你这个水平差不多的人，然后你们就是一切你知道吗，自己负责，这个就是比较 ideal。 但是你现在你是一个这种 high performer， 然后你要到一个 corporate 里面去就是 fit in 这个 corporate role， 就会有一些问题可能。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那种被就 go back to 我们这十年嘛，然后在美国然后大学这那，就觉得其实人这个社会奖励的是中庸的人，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要太差，也什么都不要太好，但你要 fit in 这个主流，我觉得他是最奖励这种人。如果你做太好了可能也不太行，觉得你就对，反正我现在该是这么个体会。 我现在对 corporate 已经完全去魅了，就是我觉得我在 corporate 上这个班不比这个农民种地要高贵多少，然后我就觉得我也不需要，就没有高贵，就只是不一样，只是为了挣钱而已。 对呀、 然后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在国内工作蛮好的。 对 ，exactly。所以我觉得我也不像可能不像以前，就是觉得哎呦非得往上爬，非得爬这个 corporate ladder。我现在爬这个 corporate ladder 的，我还是在爬这个，但是我的 purpose 是说我要挣更多的钱，而不是说就是我要自我实现。然后我必须得当了这个 CMO 我才实现了自我价值，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相反是我觉得我要把我的自我价值从这个工作当中剥离开才是一个最终的目标。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搞 portfolio life， 就是说你自己工作之外的 identity， 然后你自己就反正就是这些东西比较多。说到这一点就讲到我们的那个工作外的生活然后我们最近在看的什么一个很好的娱乐节目，对 哦，对，我们最近一起看了两个综艺吧，一个是那个 Netflix 上面的 Ultimatum Queer Love 第二季 Season 2、 哇，爱死。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其实是学那个 Netflix 那个黑白厨师那个韩国那个综艺，然后中国版的是腾讯的疑犯封神。 嗯， 我觉得这两个我都特别爱看，就觉得特别好。 就是我们那我们先讲一下那个 Ultimate Queer Love 那个，因为我们看第一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当时还专门做了一集吧，就是他， 哦，对， 就是我现在第二季看完以后真的回味无穷，然后 回味无穷， 对，就是这个节目是讲这几个六个吧，才是四个，六个 Lesbian Couples。 好像是吧，我都记不得， 好像是四对还是六对，反正他们就是那个，就是其中一个人想要结婚，剩下一个人不想结婚，然后就给你发了一个 ultimatum， 然后你不结的话我们就分手，然后呢来这个节目里面呢，就大家就是随机先互相 date 一下，然后就排列组合，然后你找一个新的 date， 然后一起就 trial marriage， 就跟你一个， 嗯， 哦，首先你之前来的这个这个 girlfriend 或 partner 就是你的 ex 了，暂时是你的 ex， 对吧？然后 对，就其实已经是一个分手了的一个概念。 对。 然后呢，但是就是有的人就是特别激动的，就是准备跟别人就是 hook up 了，你知道吧？ 对。 正常，按道理来说，正常人的话都是还是有点不舍呀，有点放不开这种感觉，因为毕竟这都是一个 partnership， 然后但是就有一些人就感觉到他特别激动，能够跟别人配对儿。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这边是你的 turn year 什么一个 partner， 然后这马上就是啊 ，OK， this is my ex， and this is my new girl， 然后就然后对，然后后面就是 trial marriage 之后呢，就还要跟你的那个来的这个 partner 在一起，一个， 嗯， 三个星期是吧？然后最后呢你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说你要跟你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 partner 要订婚吗，还是跟你的这个新的这个节目里面的 date 订婚，要么就是你一个人， 嗯， 你要做这么个决定，然后 挺抓马的，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最后的决定那方面我觉得还不是特别抓马，就主要是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就是跟新的 date 那个，那些都挺抓马的，就是我感觉就是人家不说 lesbian 是什么第一天认识第二天就是友好，然后第三天就是 married。 其实我现在觉得，我觉得 lesbian 比那个直男直女更可怕，因为直男直女只是这个身体上的可能就是说hook up， 但是这个拉拉是这个精神世界，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每个人 纠缠， 每个人说的时候，就他这个就是他们那个 dating 的时候，他就说的就是说你是我的 soul mate， 然后就说我的人生没有你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这种 level 的这种 connection， 你知道吧？就给你整的一愣一愣的，然后你就觉得 你们才认识吗？ 真的是那种五彩斑斓的一个梦，嗯，然后什么就是这种。就属于就是对，然后我感觉他们这些人美就特别 delusional， 然后他们就是他们自己想象了一些就是爱情的这些 bubbles 这些桥段，然后特别琼瑶，然后最后分开的时候又一副就是好像就是说天要塌了或什么，就理解不了。我觉得 不是，关键是他们那是就比方说你跟你已经 date 十年的 girlfriend 来这个节目，然后你认识了一个新的人，马上跟人家 have sex，然后你还就骗你的那个你的那个 girlfriend 说，哦，我没有，我们只是 go on 一个 date， 然后就好几个，就哎，那是谁 ？Netflix 不是哪个 ？Spotify 是哪一对人来着？那个 Spotify 那个 Mel 和 Dana。 哦，对。 Mel 和 Dana 就是说他们俩 immediately had sex， 然后不承认。然后在这个 national television 直接说谎，直接 lie in front of 我不知道多少个 millions billions of audience， 然后直接就说谎，然后结果他们的那个 receipt 就那个 Dana 一直揪住说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们，就是你的证据是什么，然后结果他们就说有一个 Spotify 的 playlist， 就是一个 sex playlist，然后就是 connection 不好，然后本来他们那个住的地方应该都蛮近的，就可能隔壁，然后就 connect 到隔壁的那个电视上了。 对。 然后就整个就是露馅，然后那个 Dana 就说 OK。 哦，对对对，就特别好笑，关键就是说他说哦你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两个人就 have sex。然后他说我有 receipt， 他说是什么，他说哦我在隔壁那个我刚好看我电视上突然间你的 Spotify pop up， 然后呢你 copy paste 我们的 sex playlist into a new playlist 跟这个 girl 的 playlist、 yes. 然后你跟这个女生一起 have sex using our sex songs。 对，然后 Dana 就是180度那个态度，就本来前面就是特别 aggressive， 就说你哪你没有 receipt 就一定就是求锤得锤，你知道吧，然后得到这个锤之后，然后他说 OK OK 就 对对对 我就觉得也没有一个道歉，也没有任何的就是说什么 sorry 或者什么全部没有，然后就直接说个 OK， 也没有辩解，你如果想说谎你就坚持到底，也没有，就很好笑，我觉得。 不是他要还有好几对那种，就是两个人明明才刚刚认识，才两个星期吧，然后这就是那种就是每天 have sex， 然后恨不得就是更如胶似漆，然后彼此跟自己说哦 I love you， 哦、oh, I love you too， I didn't know you love me， 然后就恨不得就是 I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after， 就两个特别 serious， 你知道吧？ 不是，就是我觉得他们特别，我因为我后面看那个 Katia 和那个 Trixie 他们那个点评，就我觉得特别特别搞笑的一点就是我觉得 Lesbians 就是真的是天天进行那种天天 therapy sessions 互相，就 是 他那个 language 就感觉就正常都不会说那种语言，就大段大段的分析。 对，我跟另外一个 gay 然后一起看这个节目，他就说我的天哪，他说为什么每一段的对话都是说我要 hold space for a conversation for next conversation， oh we need to do a recap of our last conversation， oh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to prepare for next conversation， 就那种就是没完没了，就恨不得这个， 对，然后 一件事情要说这个十几次， 而且他们会那个 process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 feelings，就是提前 process， 就是说哦，我们马上分开了，我们怎么办？你是我的 soul mate， 我们怎么 deal with 这个？然后就是，好可怕，就是这个 word salad， word soup， 就有点挺 toxic 的。然后好几个人，你也不知道，就像上一季第一季不是有跑 T 吗？ 哦、oh, 对，那个叫什么 Aussie， Aussie 对，还没有个真名字、就是 Aussie， 就是澳大利亚。对，然后他就这一季我一直以为 Kyle 就是跑 T， 他不是也是 有，但是他也是就是那个皮勒应该是想要跟他有一些亲密举动，然后他不是也拒绝了吗？ 他最后还不是跟人家 hook up 了吗？ 哦，对，他当下是 hook up 了一下，但他后面又后悔了，然后又他们俩又在那吵，哎呦，我就觉得真的是。然后我觉得，就他们有人说，就是皮拉尔之所以能够原谅那个 Haley 跟那个 Megan hook up， 是因为如果 Kyle 同意的话，他也会跟 Kyle hook up。就是他们俩的这个标准，这个线其实都是画的是同样的。 不是，你知道我觉得 lesbian 我搞不懂一点吗？就比方说 Trixie 跟那个 Katia 两个 drag queen 不是 review 吗？他说这些东西在 gay 的世界里面都完全都不成立啊，就是不一定非要 monogamy。然后如果你一旦就接受了不一定非要 monogamy 之后呢，就 none of this any tensions anymore。但这个节目就不会再出现了。他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对拉拉来说，就是这个爱情的 bubble 才是这个爱情最大的一个催化剂。就是我觉得 gay 来说，可能就是这个肉体上的这种吸引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拉拉是，就他把这个精神上的东西看得特别重，所以他们就是对他们就是互相给对方下春药那种感觉，就是言语上的这种，你知道吧？就是。就是你必须是，就是你的头脑必须要先进入到这么一个情景，就是说你俩是旷世决裂的这么一个情景，然后呢你的每一个 interactions 都是那种琼瑶，就是舒缓依萍追火车大雨中奔跑这一套，就是你必须进入到这个 mode 里你才能够上头，快速的上头，知道吧？ 不是，我现在好想有一个拉拉恋爱，就是我跟你说，所以我一直很喜欢，就是那个曾轶可 拉拉恋。 真的，我跟你说，就是我一直很 obsessed with 曾轶可的歌，是因为曾轶可每次跟我又营造出一个特别 sexy 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很想在他的那个摩托车的后座上面， 然后他什么那种什么毛绒的围巾，粉里面是你的味道跟我的味道，然后用他会整个渲染成一个整个那个气氛， yes， 就是 This is only you and I and the world 那种。 对，就是他们，我觉得这个拉拉就是，当然也不是全部拉拉，就是可能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很吃这一套的，然后还要把它搞成一个这种氛围感，你知道吗？我本人是觉得这个特别的。我不喜欢这样的，但是那人家有人这样， 我喜欢。 你喜欢这种认识了 like 一周，然后去搞一个那个 matching tattoos？ 哦，那个太可怕了，慢慢这个他，我觉得拉拉就是怎么上头上的这么快啊？其实我上头快也不至于那样吧。 但是你们，但是 gay 的话，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你没有精神上没有这么 on the same page， 但是还是可以 hook up， 我觉得这个也挺神奇的。 对，但不是所有人，很多人可以，就是说啊、哦，我们精神上没有任何的交流，就是整体是肉体上的交流。 可是你没有这些故事，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是感觉就是说这个催化剂就没有那么，就感觉那个就不太一样。 所以拉拉很高级啊，我就很这才会有第四爱啊。 那你说直男直女的这个感情的催化剂是什么呢？ 不知道。 金钱地位，社会 的期望。 对，我不知道， 就是为了 fit in 嘛，说白了。天哪，今天直男直女直接 unsubscribe。 我就觉得挺神奇，就可能他们也有一些，就我感觉每个人可能营造出那种sexual tension 呀、啊，这种 relationship 就是那个方式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这个 queer love 就特别的拉拉，就他就一直很多的这种 talking， 然后很多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共鸣。就其实他们可能没有精神上共鸣，就是他们用语言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 soulmate。 就 啊，对对对对，这也没有，他们也不太清楚。 对，就是纯靠说就。 你不觉得这个节目里面最奇怪的点是那个直女那个 host 吗？就是 我觉得他应该被换掉，我就觉得他不应该做这个工作。 我觉得他是为什么，凭什么他要在那做？他而且他讲话吧，跟这些节目完全不搭边。他每次讲完话以后，没有人搭他的话，就感觉是一个 irrelevant， 是一个。 我是觉得就是 queer love 的这个 experience。跟那个 straight love experience 不太一样。 对， 就是你不能用你的那个 experience 去套这个 queer 的这个 experience， 因为它这个完全是一个精神上而且上脑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很多语言的这种表达什么的，然后最后分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撕心裂肺的，就其实这只是一个假，这是一个 fake soulmates， 但是你因为你自己搞的那些故事你知道吧，最后离开的时候觉得哇好难受那种感觉。就我觉得他这个 straight couple 他就理解不了。 你觉得能理解吗？就那个什么 T-bone 还是什么，就那个 oxtail 记得吗？就哦，你跟这个人竟然吃了 oxtail， 真的，不然不是我们两个人才能吃这道菜吗？就那个直男直女能理解吗？理解不了，但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我觉得他们可能也能理解，就是有一些点。然后那个 host 就是他经常就那个 reunion 的时候特别明显，就他们几个都已经吵吵起来了，我觉得他都没办法就是控制这个对话，他甚至我都觉得他可能都没明白他们这帮人在吵什么。对，就我觉得他特别 lost。 然后他最后总结就是他试图收束过来，他就说哦 everybody obviously like we have a lot of growth in the process。 对对对， 然后人家怎么吵架一点 growth 都没有，然后他说这些人都有很多 growth。 我跟你说他根本就没有听懂别人在吵什么，就特别好笑。 对，因为他那个吵架也蛮激烈的，就是那个 Marie 就是有一些 projections 对吧，就他把他对那个 Mel 的恨 project 到别的人身上，然后就开始挑起一些战火。然后那个谁，那个 Marina 和那个 Ashley 又什么什么，你奶奶死了，我奶奶死了。 哦，对对对， 就是 I don't care about your grandma。 然后他就 reunion 的时候直接离场，我觉得别什么呀。 我觉得我其实不是很理解，我这一季最不理解的是 Ashley。 对，我不理解，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 你光看他不像 lesbian， 你觉得他很像一个 straight girl 吗？ 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那个他们点评就是最后他们结婚求婚的那个场景，然后他们其他队都穿的特别好，然后他穿的像去 Costco 上班一样。 哦，对 对, 对， 穿了一个工服，然后他就是说什么，然后那个 Marina 最开始就是觉得 Marina 很作嘛，就是要这样那的，要什么各种 romantic gestures， 结果其实人家只是吃饭时候要一个 fork， 然后就是其实他要的东西很少，你知道吗？就是这个 Ashley 特别不合理。 但是我好想去谈一场拉拉恋爱那种感觉，就觉得那种 你会信吗？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问你，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们是 soulmate，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 connection， 你信吗？ 首先他得给我营造出曾轶可那种骑着摩托车后座那个世界只有你和我那个，他要把那个描述特别那个细致的时候，我会进到那个世界里面，进去以后我就是他的了，你知道吧？他就会说you know you are my soulmate， 我就说 yes you are mine too。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那种 VR 的一个什么那种眼镜戴上之后你就进去了。 你得先听他就是一套，我给你搞出来一套那个世界，然后你一旦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就是那些谈就是长得你就觉得长得挺丑的或者长得一般人品也不好的那种 T， 然后能谈好多好多女朋友，我觉得就是他这些人其实都是造梦师，就是他们很会造梦。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盗梦空间里面不是有一个职业，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 Alan Page 不是那个 build 那个 architect 梦境的 architect， 我觉得这些 T 都是那个梦境的 architect，就是都是假的虚幻的，知道不？ 你今天说完以后我以后就会说这个词了，造梦师。太经典了， 太点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随着我的年纪的增大和个人的成长，我觉得我就是就你比如说咱们都认识多少年了， like 十几年，我觉得我们是 soulmate， 这 make sense。 十五年了呀，我们是 如果是 十 但如果是一个 like 我认识两周的人跟我说我们是 soulmate， 我都觉得太不可信了，这是哪儿的骗子。 对，关键就是他们两个人搞什么塔兔，然后就是但是我觉得吧， 但是也不一定，我觉得我们俩都比较容易受骗，就是我们俩这性格比较容易受骗， 你知道吗？我其实我假如我觉得你可能会 我也觉得我觉得可能会， 我觉得我也会，就是看你会不会容易上头那种人。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个长得好看，就是你觉得长到你的那个审美上的人，然后又对你一对子说哦你好美你好棒你怎么这个人这么好，然后像我们这种性格马上就被人家骗了。 真的笑死，我觉得好好笑。嗯，好吧，那我们要不要说一下那个另外一个综艺，就是《疑犯封神》 啊？我还没 有 看， 你还 有，但是需要你讲一下。 哦，挺好看的，就是它是那个《黑白厨师》的那个中文版，版权买没买，我也不是很清楚。是，反正就是 你是版权那个好啊？ 没有，是我看那个弹幕的时候，就会经常有人说，哎，这个环节一模一样，然后那个也一模一样，但是对，然后反正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比韩国那个好看很多，因为中餐比韩国那些料理要看起来好看好吃很多， 复杂度也很多呀， 复杂度也高、 嗯、 对，然后而且他就是之前你记得吗，那个韩国那个第一就是他其实也有几个做中餐的那个厨师， 对对对， 然后他们做 麻婆豆腐还是什么的 yes， 然后什么东坡肉然后麻婆豆腐这种很 basic 的 dish， 然后还是那种做菜就是参加比赛呢，然后做什么那个女的做一个那个锅贴，就是那个中餐女王做一个锅贴，那个锅贴都漏汤了，翻过来时候就这种就感觉在中国版的这个里面根本上不了台面，就大家都做的就是那种很高级，就是中餐也是很高级，然后而且它会有各个地域的，就比如说川菜女王，然后这个人是做那个就是粤菜，当然就是粤菜就是南方的菜系比较多，就是福建啊那些，就反正挺特别好看特别精彩，然后你就觉得很多菜看得很不错。嗯， 我一定会去看，今天这个已经在我的 list 上了，然后我另外想看的是那个哈哈哈哈哈的最新一季， 我没看过那个，就鹿晗和那个 邓超他们那个。 对，然后我今天也是刚被安利这个，他说最新一季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李乃文还是什么，是一个 哦，李乃文好像很好笑，说他。 对，然后我是打算看这个。 可以，《一派风神》真的很好看，推荐你看。然后有很多的，哎，我所以我觉得就又 tie back to 我们在美国这件事情，就如果在国内的话，你就可以去这些大厨小厨的餐厅去打卡，然后你就可以品尝到这些菜，但是你在国外你就只能看着，就干看着眼红。 我跟你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嘛，这次回国跟我那个退休的同学， 嗯， 然后每天就一起哇逛街逛美术馆，然后这个浦东这个什么美术馆，然后那个电影馆，然后吃法餐，然后吃这吃那，哇，就是你知道吗，就感觉那种过那种贵妇的生活，也都不需要太贵妇，就是生活就是完美， 嗯， 在一个 random 的星期二的下午就去逛街，我觉得那种， 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你在美国挣钱， 嗯， 然后拿着钱去国内消费，如果你在国内赚这种辛苦钱的话，你像上海那种高级餐厅可能吃一次就太贵了，就不可能经常吃，嗯， 是。但是如果假如说你控制自己的预算嘛，就是你其实也可以 window shopping， 嗯， 也不用买，你就是比方说我们去好多 vintage 店， 嗯， 那我们都不买，只试穿，试穿以后拍，然后一天恨不得拍300张照片，然后后面， 嗯， 然后其实你也没有消费多少，但感觉一天就很舒服。 我觉得可是国内的那个就是比如说什么探店呀 city walk 呀，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们比较喜欢的，然后在美国比较欠缺的。 关键你 所以对， 比方说你在上海你坐地铁哪都能去，你在美国这些地方有地铁， 嗯， 但也没有很就感觉不太一样吧。而且国内你喝这就是恨不得有几千种咖啡和茶的店让你选。 对，我觉得国内的，我通过这个一派风神，我觉得国内这个饮食这个餐饮行业真的是卷起来了，就特别卷，就不论是那个做菜的感觉，那个口味，然后摆盘整个那个概念，我都觉得西餐都甚至都比不了那种，就好像就没法比，就他那个做的真的很好，而且他国内就这些大厨小厨里面也有做西餐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嗯， 我其实觉得挺好的，我觉得现在，嗯，我就觉得好想回去玩。 我对这个节目唯一的 feedback 就是我觉得南方的这个厨师太多了，评委也全都是香港的和那个广东那边的吧，就是谢霆锋还有另外两个都是感觉都是香港人，那就是就感觉北方的这些菜系就比较少一些。 面食是不是也比较少啊， 嗯，只有一个初赛的时候是做那个油泼面的一个女的， 嗯， 被淘汰了，然后现在北京的好像都很少，然后就只有一个男的是北京的，但他是北京华尔道夫的总厨，就他是做西餐的，嗯，所以我还是支持他的，因为他毕竟是北京的一个那个代表， 虽然是华尔道， 嗯，然后我觉得我甚至都觉得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北京的那个厨师不想参加这种，就因为北方人比较懒，然后不想去参加这种比赛啥的， 对，累也有可能， 对, 对， 特别累，然后就在这儿待着，然后南方人比较进取嘛，然后想要开店，然后让自己店更多生意什么的，然后就会去参加这种综艺。 真的，你想想我12岁的这个侄子已经开始，哦，我跟你讲这个吗，就是我， 没有， 哦，我今天给我别的朋友们讲忘记了，不好意思，就是我这次回去不是有很多那些我的侄子侄女吗，就是你可能我刚开始觉得哦他们可能才2-3岁，没想到已经12岁了那种，11岁12岁，然后就听到你怎么这么高， 嗯， 然后就开始跟我对话那种感觉，然后我一个侄子他刚刚小学毕业，然后我问他，哦，那你想那个以后做什么，他说哦搞钱啊，我说你就搞钱嘛，然后他爸爸说，就我表哥说有什么错吗，不是很好吗，我说，哦，也是大家看都好，就都看都好犀利， 嗯， 然后我说啊那你现在小学都搞些什么课外的爱好呢，然后他说哦我喜欢那个盘珠子，然后 哇 what 这是他是还高级的很，他戴那个白手套盘那个珠子你知道吧， 那种什么那种你知道那种核桃那种什么的好贵好贵，然后还有那种刷子专门刷那种东西，什么用那种什么蒸馏水刷，然后在那盘珠子。然后呢他平时的爱好什么去那个花鸟鱼虫那个市场，然后买那种特别贵的八哥，然后买那种特别 巨贵的那种鱼。然后他还有两个大型的鱼缸，然后他买那个小型的鱼缸呢是那个纯是为了喂大鱼的鱼，他因为他的鱼他不吃鱼食，是吃小鱼的活鱼。 哇，他这个爱好也挺独特，感觉挺小众的吧， 很花钱。 他的同学，他十二岁，就他们班里的同学肯定人家小孩，我感觉小孩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喜欢比如说 video game 呀或者是那些的。 我另外一个上三年级的一个什么外甥女，然后她就说，我说哦你的这个什么偶像，她说哦我都是小红书啊，然后她翻上面的那个什么就是什么 K-pop， 然后就是恨不得比我们还那个这个年纪那种人，对不对？人家小红书就一溜一溜的，然后自己每天在那个淘宝上买东西，然后我说你三年级就这样了吗？就厉害，只能说非常厉害。 但是我觉得就是反正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这个，我感觉有他们的那个面貌嘛和那个追求。就我感觉我们小时候是这种要读书，对吧？要多读书，然后要这个有这种好的学习成绩这些。就他们现在因为现在社会比较浮躁，所以他们可能的就是这美国这边调查那个青少年的 dream job， 就我们小时候都是什么 scientist， 对吧？这些他们现在的 dream job 都是当那个网红，就是当 influencer，当 creator。 所以就是我觉得一个时代我感觉每个时代就不太一样，也说不好，就是我们就更高贵，他们就更低端，就是也没法这样说。对， 他们看得很清楚了，就是你现在上名校有什么用，也不能变现。 对啊，所以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哎，挺难讲的。其实也就他们说的也是对的，就比如说我的目标就是搞钱，对吧？其实我们现在走过了十年，我们现在的目标也是搞钱了。 搞完钱就是你躺平呀，然后这天就玩就行了呀。像我表弟，不是表弟，什么我侄子，然后人家就是已经开始搞花鸟鱼虫和盘珠子了。我说你现在就搞，你六十岁以后干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就是其实做一些社会学，就是这种研究这种课题，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要看看他们当下的这些心理状态，他们的想法的生活，然后了解这一代人的这个精神世界，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 真是挺有，但是大家都是挺看得很明白，反正我觉得都是说啊，赶紧挣点钱，然后我就可以躺平，然后忙我自己的这种小事，就不想在这一卷。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怎么说，就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会儿就是我们上学那会儿，就是感觉做公务员考公都是一个比较很少，因为大部分人还是想去就是搞好的什么 consulting 啊，或者是什么 对 那种比较好的一些外企啊或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也因为公务员是铁饭碗嘛，所以现在考公上岸又变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每个年代的这个 prioritization 不太一样。 对，就是说你要考公然后就每天躺平就行了。 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那年就是什么信科男都是那种感觉食物链的最底端，就是每次什么信科那个学院表演什么129，然后大家都是一副就是说怎么这么多男的，然后就是觉得好烦。结果人家现在我估计可能巨有钱，然后全都经济自由了。都因为当时我们十年前没觉得计算机是一个像现在这么大的一个风口。 关键是我们十年十五年前也没有觉得怎么说呢，也没有觉得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会觉得 哎， 我们是有社会抱负的人，然后就什么这那的。现在就觉得 对， 有一点点觉得有一点点幼稚，也不是说幼稚吧，就觉得就是变化了。对，就是我们看我们在 corporate 走了一圈，然后看这些东西看清楚了，觉得哎呀，就是可能就是自己的就是这种一厢情愿有点。 是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愿意跟这些就是曾经有梦碎了现在改变的这些人，我觉得更 resonate。 就是我可能不会跟一上来就是说我只想赚钱的这些人 resonate， 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精神世界还是更 connected 的，我觉得，因为我们大概走过了一个同样的一个阶段。 对对，反正是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但我觉得好，但我其实觉得这个他们这一代，我觉得其实跟美国也差不太多，美国现在的十几岁小孩也差不多这样。而且我现在就新招的那个一个 intern， 你知道吗？特别好笑。然后他刚满22岁，然后就很好笑，我觉得哇，怎么这么年轻？他看起来挺成熟的。然后人家上来可能才来了可能2周吧，我还没给他 feedback， 他先给我们 feedback 起来，说哦，我给你一个 feedback。我说 啊， 你说啥？ 我 他说哦，你们这个 onboarding 搞得挺好，但我觉得这个 onboarding 呢，它可能有些个需要一些 improvement， 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再慢一点，那个地方可以再快一点。哇，我说了好，谢谢你的这个 feedback， 好离谱， 然后人家就走了。我觉得哇，我还没有给你 feedback， 你竟然给我 feedback 了， 好离谱。我觉得 我 们以前，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以前工作、 嗯、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都是那种谨小慎微的，然后愿意花个人的时间去完成公司的这种 KPI 的这种人，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年轻一代人也不是这么想了，嗯，就是想法不一样。 对呀、啊，人家觉得就是那个，对，反正就是干嘛，反正就是你大喇叭我辞退嘛，要命一条、 嗯、 那种感觉。 可是现在这 economy 找新工作也不太好找耶，他还这么那个。 其实这个也还好，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一旦你躺平以后会发现什么都不是刚需，都是社会的期待、 嗯、 就是说你一定要买房吗、 嗯、 你不需要，你一定要生孩子养孩子吗，你不需要，你一定要有那个要买一辆车吗，你不需要。你会发现当你发现看透这一切都不是刚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生活需要的东西真的很少。 有道理。其实 technically 我们在美国就是假设我们不做 corporate job， 因为 corporate job 特别 stressful 嘛，然后假如说我们就是比如说去做一些什么 retail， 去什么 Walmart Greater 这种赚点钱，如果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需要，其实我们也可以正常的生活。 对，尤其在国内更容易了，对吧、 嗯、 那我就不用买有机的嘛，我就稍微买个别的不行，去就是去不同的超市买呗，家里面多做一点呀、啊，或者去不一样店吃、啊。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刚需，很多东西都是社会的期待。嗯，我要记住这个。嗯， 对，所以要么就是说你就是 fit in 的社会的期待，你要么就是说坚决做自己，坚决不 fit in。那你这样的话就会给你省钱，你就会发现你活得不累，就是怕你就是既要想要做自己，然后呢，又要就是说社会要不辜负所有人，不辜负这个社会、 嗯、 那你就过特别拧吧。 确实，哇，说的挺好，我们这个 episode ends on a high note。 瞎指点就是给大家。 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对我挺有帮助的。嗯，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也是很多、嗯、我觉得不断的有人在给自己加码，就是说要房子要车要孩子，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它是加在你身上的一个压力，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就挺犹豫不决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像也没有特别的 speak to me， 但是我又觉得迫于压力是不是应该有这个，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嗯， 对对，但是这个东西是谁要的呢，就是不好说，可能不是你要，是别人想要你有，但别人想要你有的原因呢、 嗯、 可能也不是说是纯是为了你，可能是为了他们自己、就是、 对，比如说小孩就是这样，我觉得 对对、 嗯、 对。然后那你说你大家都不买车的话，那说那这个只能怎么办。反正不好说，反正就是这个我也在想这些事情，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每一个社会里面你做自己都挺难的，其实你就是说你要其实你 fit in 以后，比方说我很多这种表弟表妹就直接就是躺平嘛，那我你要我生孩子我就生一个呗、 嗯、 那我就是躺平，我那人家就是被社会就接纳了呀，就说哎我有一个这么公务员的工资，我有一个孩子，然后瞬间你就有这个大家尊重你了，大家就放任你了， 然后你自己个人生活里面你该干嘛干嘛，大家都无所谓了。我觉得这也可以，嗯，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嗯，哇，好 deep， 好吧， 好吧， 我们今天聊了好多，然后下次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这个生活 updates 还有人生感悟。 好，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好，拜拜， 拜拜。